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331章，这个胡阿姨听完之后，她的神色就僵硬，八成呢可能真的被我吓亲。他一步一步咁后退讲、啊、我真係唔知道啊。讲到呢度佢哋眼珠碌咗几下又讲啊，不过有一件事可能真係同呢度有关啊。我讲咁你快讲啊。佢个神色就迟咗一下，跟住佢就讲啊，你哋唔知道啊，其实窦先生佢哋一家仲住喺呢度㗎。窦先生个仔前一段时间亦都生咗一场咁嘅怪病，然后佢哋一家人就搬咗出去啦，跟住你哋就住入嚟啦。窦先生仲讲，如果住入嚟啲人呢出咗啲咩事，就叫我通知佢，我真係唔知道会咁样㗎。我深深咁吸咗啖气，跟住讲就係呢啲。佢即刻岌晒头讲、 就係呢啲啦，冇啦，仲有一件事唔知道算唔算呢，喺你哋住入嚟之前，窦先生曾经同一个人见过面，见完面之后一家人就搬咗出去啦。 我听到呢度就甚至到肯定呢个窦老头喺度搞鬼啦，心里面怒火中烧。如果唔系顾大美女提醒我嘅话，恐怕呢件事就真系俾人哋白白咁阴咗一镬噶啦。于是我讲：佢哋一家而家住咗喺边啊？ 住喺边我唔知，但系我有阿窦先生嘅电话。 跟住咧，佢就喺个纸上边啊写咗个号码。我用自己嘅手机拨咗过去，嘟嘟咗几声之后，对面就传嚟咗窦老头嗰把声：喂，边位啊？喂，窦老爷子，你做嘅好事吓、啊！对方一听我咁讲，就打咗个突，佢又听出咗我把声啦。佢又讲：陈远，佢而家嘅态度同埋上次嚟店铺嘅态度啊，截然唔同啦。佢又冷哼咗一声讲：有咩事啊？我静静咁讲：你唔好扮嘢吓，你做嘅好事你自己心里边清楚。小窦嘅病系咪你搞嘅鬼？你究竟系有咩目的？而家佢一啲都唔质疑我，佢又讲病啊，我听嗰个保姆啊讲咗啦，咁样啦，晏昼我叫阿林林去医院睇睇。至于你讲嘅话，我就真系听唔明白，佢病关我咩事啫？唔通系你认为我落毒咩？唔系你，仲有边个？听到佢咁冷冷咁讥讽嘅语气，我心里边一嬲，几乎就有一股想杀咗佢咁嘅冲动。心谂呢咁嘅死老嘢真系可恨啊！霸占咗侄仔嘅屋企产业啊，算啦，豆腐都冇同你计啦，一向同你无冤无仇，到而家唔理咩原因，亦都唔应该将呢个事情做到咁狠毒嘅。我讲咁样讲，你就真系唔打算承认噶啦。我知道医院是检查不出豆腐的病的，那么肯定只有落毒的人才知道是什么回事呢。如果这个老爷不肯配合的话，恐怕将豆腐转到北京医院，估计亦都不会有什么起色。他又冷哼地说，陈英仔，我真的没有时间跟你废话，你有什么怀疑就去找警察，然后就找我的律师。讲完啪一声，佢就吸咗线添。我企喺房间里面周围咁望一望，房间就已经被阿胡阿姨打扫到干干净净。睇嚟佢又真係唔知道事情嘅起因，只係呢豆腐当时将间房搞到污糟邋遢，咁佢重新打扫亦都无可厚非。但係呢阵时我冷静咗落嚟，觉得就好似有啲唔妥啦。如果真系落毒嘅话，咁点解窦老头嘅仔之前亦都会得呢啲咁嘅怪病嘅？佢嘅仔而家点呢？咁一谂，我就向阿胡阿姨打听下，佢又话佢哋一家人搬走嘅时候， 窦老头嘅仔咧仲喺度病紧嘅，至于而家咩情况，咁啊真系唔知咯噃。听到呢度，我哋越嚟越觉得唔对头啦，成件事好似唔似落毒。窦老头又系一副十拿九稳咁嘅样，似乎可以料定警察亦都唔会查出咗啲乜，显然系透住非常之嘅古怪。佢而家咁样样不抽不睬，我反倒就觉得有啲棘手。咁样拖落去嘅话，只会对豆腐不利噶噃。咁我而家应该点办呢？如果喺斗里边，我直接上大刑噶啦。而家喺深圳喎，呢个系都市，光天化日之下，我啊真系攞下窦老头啊冇办法。思嚟谂去，我谂到咗一个人，于是我同阿专帅打咗个电话，我讲：诶，嗰一只狐狸驯养成点啊？电话嗰边，专帅微微咁咗一声，不冷不热咁讲：啊，几唔错嘅小东西啊，点啊？同你有咩关系啊？我讲嗱，买个人情，将佢借俾我几日嚟。专帅就啧咗一声讲：系咪有人得罪咗你啊？我听讲你个金屁虫就瞓咗喺医院里边，半死不活噃。我苦笑咁讲：吓，你嘅消息都几灵通噶噃。系啦，吕叔嗰边我打听咗一啲线索，睇嚟过几日应该就会有消息嘅。专帅一听佢哋认真起上嚟啦，佢讲：我而家就行唔开，叫阿小钟攞过嚟啦。收咗线之后，我就叫独眼龙就翻去睇住个铺头，自己就看住豆腐。专帅办事嘅效率就真系好高啊！钟嘅电话晚黑八点钟咗紧，钟工就已经坐住飞机，将阴阳湖亦都托运咗过嚟。我哋两个人碰面咗之后，喺医院附近嘅大排档随便咁食咗啲嘢，我就将各种嘅缘由就话咗俾阿钟公听。嗰、那个阴阳湖呢，比跟住揭安而家就幸福多啦，身上边嗰啲毛啊干干净净，黄色嘅大眼睛就眼仔碌碌咁啊，唔知几鬼 Q。我哋又搬咗个凳啊放喺旁边。佢就派张凳上边喐都唔喐，要佢东就去东，要佢西就去西，吸引咗一大堆嘅路边人喺度围观。我睇见佢真係太招嘢啦，就叫阿钟公先将佢抱喺个大腿上边，用件衫遮一遮。等到啲人流散去咗之后，钟公就讲：照你咁讲，应该係嗰隻老鬼喺度搞嘢吧？你要阴阳湖就啱啦。咁样就可以事半功倍啦。虽然讲我唔知道窦老头住喺边度，但係我知道佢哋公司嘅办公地点。当天嘅晚上，我就带住阿钟工去咗嗰一栋嘅写字楼下边。呢阵时啱啱就係晚黑嘅十一点钟，路面上边仍然都有好多车嘅，写字楼呢就大门紧闭。钟工就问我几多层啊，叫咩名？我话讲，佢哋嘅公司好大嘅，十二到十六层都系。嗰、那个老头叫做窦毅康。钟工就岌咗下头，跟住佢就摸咗一摸个阴阳湖个头，喺嘴里边啊打咗个响哨。嗰只狐狸就唰一声就捐上咗喺行人道嘅树上。钟工啊讲得啦，我哋喺呢度等消息啦。我觉得奇怪。我讲吓，咁、就得噶啦！你哋系点学识去驱使佢噶？钟公啊讲，主子咧就派人翻个上饶村，将揭安嘅嗰一个咁嘅转世家底就翻咗出嚟。我讲村里边啲人冇意见咩？钟公啊笑咗一笑，讲咗一句：有钱能使鬼推磨啊嘛，有意见亦都要摆平啦。听日一早。我哋就嚟呢度及住，只要睇到嗰个老头子，我哋就叫佢个名。佢一旦俾出反应，嗰隻小家伙就会及上咗佢㗎啦。第二日我就同阿钟公一大清早就嚟到咗窦毅康嘅公司。前台小姐问我哋做乜呢，我哋呢就话喺度等佢哋个老总。小姐话要预约喎， 我哋讲我哋就系喺度等，咁佢亦都冇办法。若果过咗一个钟头之后，窦老头就翻嚟啦，身边跟住嘅系佢嘅女林林，佢又冇注意到我哋，我就笑咗一笑，叫咗一声窦艺康。林林一嬲，拧转个头讲： 边个够胆咁直呼我爸爸嘅名啊？ 窦老头嘅神色亦都好唔和善，拧转头睇到系我，皱住个眉头讲：你嚟做乜啊？佢使咗个眼色，保安就围咗过嚟。睇嚟呢个窦老头系怕我夹硬嚟，我就起咗个身，慢慢咁行到个面前，笑咗一笑讲：我就系带句话俾你嘅，如果你最近出现咗啲咩古怪嘅情况要解决嘅话，你啊随时可以联系我啦。佢又嬲到吹须碌眼咁讲：你咁嘅靓仔嚟呢度威胁我，你算系乜嘢啊？我冇理佢。睇都唔睇佢一眼，就同阿钟公落咗楼，两个人就去咗附近嘅一间饭店嗰度食咗个晏。第二日嘅中午，我就接到咗一个带住哭腔咁嘅电话啦。 系唔系你哋搞嘅鬼？你哋到底想做乜啊？ 呢个系林林嘅声音，佢似乎非常之恐惧，声音都发晒震。钟公话俾我听，阴阳湖掟上咗嘅人，根据指示呢就吊住条尾，琴日应该就已经跟住咗呢个老头子返屋企㗎喇，而家只係怕窦家上上下下都係鸡犬不宁。我一听係林林嘅电话，跟住乜嘢都冇讲就 cut 咗线。过咗阵间之后，电话又是响起上嚟，仍然都係林林。 哼，你居然咁 cut 我嘅线，从来都冇一个男人够胆咁样对我。 我打断佢嘅话，淡淡咁讲：小姑娘，你先收声先啦，听住啊，你冇资格同我讲嘢。如果谂通咗嘅，就叫你个老豆出嚟讲句话啦。跟住我就将电话就 cut 咗。我睇呢一位咁嘅大小姐，应该就快激到爆噶啦。不过而家我唔理佢，因为豆腐醒咗啦。几日嘅时间，佢呀几乎成个都落晒形，好似一个脱水嘅木乃伊咁。平时咁鬼多废话嘅人，而家呢就死气沉沉咁摊住。我心里面睇到就唔使讲几难受啦。佢咁一醒，我自然亦都唔能够再随随便便咁闹。毕竟呢病人係最大嘅，於是即刻喳喳声将碗汤攞过去讲：啊，先饮咗先啦。豆腐虚弱咁饮咗一啖，然之后就有气无力咁讲：啊，呢个系你煲噶，唔怪得知萧静要撇你啦。料尾咁鬼难饮嘅，唉，倒咗佢啊！我要饮七星楼嘅龙骨汤，啊，再嚟一份焗生蚝，记住啊，多放啲姜、酒葱啊！我听到咁啊，将啲汤向个台面度一放，心谂：唉，你兜友仔，而家把口都仲唔收，睇嚟呢暂时都死唔到。於是讲：唉，唔好发梦啊，你而家精神欠佳，睇嚟唔需要补啦。呢个汤我自己饮就算啦吓。你而家諗住系食啲咩馒头啊，定系面包啊，还系咩都唔想食啊？唔想食就最好啦，唉，悭返晒。豆腐一听成个啃住咗，佢讲：老陈，而家我都系一个就快死嘅人啦，你可唔可以有啲同情心咁啊？我就老母死得早，我仲系第一次住医院嘅咋，人哋住医院啲病人啊，有阿爸阿妈照顾，都系千依百顺咁嘅，你就可唔可以可怜下我啫？我讲。你唔使咁讲啦，我呢冇你咁大个仔，如果我个仔好似你咁腰心腰肺，我第一个碾死佢。唉，放心啦，有我喺度，你未死得住嘅。